道，运机、 我知道产运机， 答啱咗啦。第二题，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日㧬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责任。 你着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好， 我知推土机， 冇错啦。想知道负荷物移动机械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Hs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嚟到晚上十点十分，今日咧就系星期一嘅晚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有阿莫莉 Kitty 就喺电话嗰度。Hello， 喂 ，Hello， 敏大人 ，Hello， 莫莉， 你哋好， 系啊，呢两日又冻翻啲 ，Kitty 啊。有冇 老腿啊？ 有冇有天衣啊？直头咧，今日发现我出咗去街买餸噶嘛，跟住我见到啲人咧，直头攞啲薄羽绒出嚟着咯，唔知系咪太耐冇冻过咧？大家突然之间就觉得哇，要攞翻啲厚褛出嚟，又好似有啲夸张哦！嗬， 唔系啊，我今日都着咗厚褛，因为 系咪啊？ 系啊，因为其实由寻日开始，突然前两日开始啦，都已经开始突然间冻翻噶啦，跟住冻到咧，原来唔讲唔知系得十几度，而家咧即系都系啦。 讲真系唔好留意。 系啊，嗱，而家都系噶，室外嘅气温都系得十七度噶咋，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6%啊。 嗯，咁都啱嘅，因为即系呢一段非常时期，大家都即系好好保重自己嘅身体啦，即系都唔想冷亲啊、涉亲啊，令到自己抵抗力差咗嘛，咁所以都系好事嚟嘅。我见大家今日都有天衣， 系喂咁啊，即系有疫情啦，又冻冻地啦，咁啊喺屋企有咩好做咧？咁啊，其中我睇到啲人咧，即系有啲人睇晒啲书啊，即系摆咗好耐书睇晒啊。有一个 post 直头话 ，I have finished Netflix。讲笑啫，我谂佢 Netflix 都好难 finish 嘅。 但系咧，我想讲咧呢个 N 字头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嘢摆喺上网，俾有好多嘅网友或者自己嘅朋友，例如睇咗啲乜嘢戏啦，推介啲乜嘢戏啦。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幅图。那个幅图就系咧，就话你系呢个嘅 N 字头嗰个嘅寄生虫一号、二号、三号。 有我个女同我讲，同埋你知唔知道可以约朋友一齐睇啊？ 我唔知道呢、這个， 即系我同你同埋阿 Kitty 可以一齐睇，同埋佢侧边。会俾你倾偈噶， 咁但系如果你突然间飞，即系有啲好似我 Kitty 啊敏大人，好似同我一样 噶啦，系啊，其实佢嗰个原理系有 share screen 咁咯，我谂系。 咁边个负责控制？ 咁我又唔知啊，因为我未曾去到，因为佢哋啲点讲啊，中点啊青年人好中意群体活动噶嘛， 系 你叫佢哋好啊，你唔俾我出街四个，我咪网上四个咪一齐睇咯。 但系如果咧，即系我同 Kitty 敏大人三个一齐睇咧，千祈唔好俾 Kitty 做 host 嗰、那个。 我死都唔飞噶， 系啊，我死都唔飞。 咁我净系我同你睇， 系啊，我哋 咁但我觉我惊我同你睇咧，其实基本上冇嘢睇。呢段你又话飞嗰段又， 嗰段飞全部飞晒。 唔系啊，我而家学紧睇皇冠啊，跟住我发现咧，原来飞完之后咧，有一个叫做不能够飞嘅学问啊。我飞完之后，我唔知佢之前讲咩。我要不停翻翻去之前睇下佢究竟讲咩，因为首先佢啲人咧咪成日话佢有啲人退休啊，跟住又会有一班新嘅入嚟做啊咁样啲嘅。我睇到第二季嘅头。跟住我已经认唔到啲外国人嘅样噶啦，首先。 喂，咁你谂下英女王嗰、那个即系。 就系认到英女王个样咯。 同咁佢后嗰、那个好似以前我哋细个睇阿信的故事，佢都分几个阶段噶啦嘛。 系啊系啊， 大中细噶啦嘛。 系啊，即系佢身边嗰啲神啊嗰啲咧，或者佢首相嗰啲啲样咧。 咁中年嗰个英女王系冇咁省镜嘅。 我未去睇过嗰度。 后生嗰个系靓嘅。 后生个吸引我去睇嘅咁样，我会所以。 唔系啊，其实佢系由头到尾都系嗰个人嚟噶。 唔系， 第三季系 佢后生嗰阵，佢后生嗰阵唔系呢个噶， 后边 第一季嗰时， 第一季系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嚟噶， 唔系喎，嗰个廿零岁嘅啫。 第二， 系啊， 而家呢个睇头几集都同一个人， 而家老嗰个系三廿零四廿岁嘅，唔同人嚟嘅。 系咩？ 系啊， 可能第三集就已经唔同人，唔系第三季唔同人，但我哋未睇第三季。 因为我睇咗第一季同埋第二季，因为我而家都继续睇翻嘅，因为真系冇乜嘢好睇嘛，谂住。咁我第一、第二季其实都系嗰个人嚟噶。我今日先讲，我话咦，点解佢好似真系老咗咁嘅？佢系特登化到自己老咗啊？定系 应该唔系？等我哋 verify 下先。 佢老公就真系老咗好多啦，第二季嘅时候个样。 系啊，同埋佢好似系肥咗啲咁样噶。 即系你意思佢系靠化妆啊？ 我唔知系靠化妆。 我觉得佢系特登因为佢讲到而家第二季就三十几岁，佢中间都有啲话佢其他国家啲好似系边个第一夫人，美国第一夫人咧，有曾经话过佢，形容佢系一个即中年女人咁样噶，所以我谂佢喺套戏里面咧，都特登做到自己系老啲，同埋有少少肥咯，即中间都有几次讲佢话，即系取笑佢系即系个脚咧比较肥啲、粗啲咁样咯。 系，我睇到佢航海翻嚟咋，所以我未睇到呢度都， 但我已经睇到佢老噶咯， 我哋迟啊嘛， 我已经睇到佢老同埋睇咗呢個瑪嘉烈公主，即係第三季嚟噶。 係第三季好似真係話轉咗第二個人，我睇新聞有講過。 係啊， 係話因為想要一個人個樣係再有啲轉變啲嘛。 係啊，不過唔緊要啦。嗱，咁我哋各有各睇啦，睇完翻嚟咧就真係可以討論一下啦。即係而家我哋嘅生活咧，可以即係好似變咗兩邊啊，即係嗰個。一个冇乜嘢发生嘅 reality 啊，同埋好多嘢发生嘅 N 字头嗰台。咁上次咧，上个礼拜五咧，咁Eric 就讲佢嗰套 天使 沉默天使啦。咁我就即刻就 WhatsApp 佢，叫喂你唔好同我争啊，我要讲弗洛伊德啊。系啦，咁所以一阵间咧，我就想同大家讲讲呢个 N 字头嗰个台。嗰、那個電視劇嘅弗洛伊德到底有幾多真幾多假，同埋喺我又想問一下 Kitty 同我咧，細個嘅時候你遇到心理測驗，你覺得或者係心理學咁樣，你覺得係咩嚟嘅咧？ 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愿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 再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够，假使我亦伤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啱啱听过许靖允嘅新歌《别为我好》。一首歌时间回来了，刚才呢都有提过的，就是今天我们题目讲弗洛伊德。 是啊，喂，弗洛伊德对于莫莉来讲， 其实我真的不懂他， 听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是一个佛系来 的？我只 觉得是佛系定心理系，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圣人， 是医学、啊、 一个圣人。因为那时候小的时候 圣人啊， 是啊，因为小的时候就是觉得他讲的东西就是的了，因为咩都话嗱，弗洛伊德话乜，跟住每一样嘢你都听到。 咁你觉得系医学类啊，定系宗教类嘅圣人啊？ 嗰阵时冇分到咁细嘅，即系细细个嘅时候， 系 直至到咧听到 金地嗰啲咧，唔知系咩， 系啦，唔知系咩， 系啦， 系啦，运动啦、啊， 佢拎住个袍出嚟咁样，佢系咪和尚嚟？ 系啦，拯救咗世界思想。 后屘原来系，哦，又话律师啊，跟住又话系政治领袖咁。 系啦， 咁啊 ，Kitty 咧，你对弗洛伊德嘅印象系咩咧？系好有医德嘅定点咧？ 咁啊，以前咧我就觉得即系心理学家啦。 嗯，系啊，逢系心理游戏都关佢事噶嘛， 精神分析嘅一啲理论噶嘛佢。但系咧，因为闽南人讲，即系张会讲嗰套，即系 Andy 头嗰台嗰套弗洛伊德咧，我就睇咗几集嘅。 嗯， 咁佢跟住其实一开头咧，我已经好迷茫啦，因为同我本身谂嘅咧有啲出入，因为我以为佢会讲啲即系心理学啊，点样分析啲人犯案啊，或者分析啲人点解有啲咁嘅行为。但系一开头咧，佢系一个医生嚟嘅，即系佢系有啲叫做就嚟垂死嘅人啦，咁啲警察咧就会带佢去嗰度，喂，你系医生嚟噶嘛，你睇下救唔救到佢啦咁样，咁开始咧就令到我再认识多少少佢咯，即系原来佢都系一个、即系医学界佢都系一个医生嚟嘅。 呢、个阿 Kitty 所有嗰、那个即系混乱咧，睇完之后咧，系令到呢一套剧咧，其实毁誉参半嘅。 系， 咁我都有问我啲心理学嘅即系 Hong Kong U 嗰啲朋友啦，或者啲啲 tutor 啦，喂，你有冇睇啊？咁佢哋会好唔，即系有部分会好唔中意嘅，因为佢觉得系距离佢哋所认知或者系正正经经佢哋读嘅历史啦，即系心理学嘅历史咧，系距离好大啦。 佢哋反而好大噶， 咁佢哋有作好多嘢噶呢度吓，即系咁我一阵话俾你听点解佢哋好大先，因为、佢已经佢一个前传，其实即系等于一个少年黄飞鸿。 系 咁，但系因为我哋基于唔知道黄飞鸿少年系点咧，咁、如果有个导演拍个少年黄飞鸿，你话点啊点啦？咁啊，佢个大嗰个方即系嗰个方向咧，就好似有一套，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一套戏叫《Lincoln the Vampire Hunter》。就是、林肯總，你知係總統嚟噶嘛？佢、就話佢後生嗰陣咧，其實咧係殺僵尸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 我有啲好聽係覺得係真㗎。我細個嗰時候又係有段時間， 所以我就同我啲同學講咧，或者同我啲即係超仔講，我話你唔好咁認真睇啊，唔認真就好睇啊，即係你一認真就輸㗎啦。 係 咁，你林肯咁，你就算當林肯總統係点讲咧，识少少堪舆嘅嘢，咁但系你都唔能够肯定系咪真的有吸血僵尸噶嘛？你点同点可以讲系真咧？咁样即系我哋冇证据支持啊！呢期成日讲我哋冇科学证据追系咪真嘅咁啊？咁所以佢嗰、那个即系佢嗰个差异系去到咁样咯。 嗯， 因为佢系第一啦，系一个前传嚟啦，弗洛伊德嘅前传，后生嘅时候啦，一阵我可以探讨下系 幾多歲啊？就係都係佢未成名嘅時候嘅。 嗯 嗯。 咁、啊、第二咧，佢啊即係哇 Kitty 話齋啦，應佢有睇嘛。佢係加咗啲怪力亂神落去嘅。 嗯。 咁佢嚇首先就講啦。咁但係咧，我覺得 Kitty 只能夠睇到三集咧。即係其實如果唔係因為佢聽過我以前嗰啲故仔，同埋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個男主角同女主角都幾靚。 系， 系咪啊？ 应该一集就一集就 一集就完噶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咧，个男主角咧又真系几靓嘅。阿 Kitty 有咩睇法咧？ 我觉得佢系型嘅， 系型嘅， 同埋 同啲韩星系另外一种嘅，即系韩星系嗰啲诶点讲啊，好 精致嗰啲 精致嘅靓。 系 佢就系啲好 腹肌噶，佢系 腹肌好 man 嘅靓， 一撇大胡须咁嗰啲嚟嘅。 系 系 啦， 咁 女主角你又点睇咧？ 女主角我有睇啊，女主角咧，我反而觉得佢有啲诡秘啊，即系佢有时个样又有啲似男人，但其实有时有啲镜头佢又几靓。 佢专登扮佢男人噶嘛，又怪力乱神嘛，佢、 哦、 即系佢搞到佢好似雌雄同体咁样嘅后边。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觉得佢都几劲嘅呢个。 嗯，但系即系好似你咁讲咯，即系睇睇下咧个人会乱噶。 因为其实就系、是。咁即係個精神分析嘅對象就係一啲亂人啦。咁嗱，咁因為嗰個即係男女主角靚仔啦。第二咧，我俾佢吸引咧就係啲音樂同埋佢個攝影啊。 嗯， 即係你如果留意個攝影咧，就係、是、好少佢係攝影嗰啲黑色咧，係黑到好實好實嘅。第一集開波已經係咁嘅，因為佢想表現一樣嘢就係弗洛伊德催眠緊佢嗰個即係工人姐姐嘛。 嗯 啊，即係 Kitty 有睇啦。咁嗰、那個佢喺嗰個空間度咧，係黑到咧冇人有嘅。咁同埋第一集都有個啦。咁另外講個女主角咧，其實佢係一個靚嘅龍婆嚟噶嘛。 係啊 係啊，佢就冇揾啊阿羅蘭姐做啊。 後生嘅羅蘭姐嚟。 係一個後生同埋靚嘅龍婆嚟噶嘛。咁所以佢有嗰啲叫咩降聖會咧，嗰啲 seance 咧就係、是。成班即係嗰陣係興嘅，嗰陣興叫咩咧？個 spiritualism 啊，嗰個年代係信鬼嘅。 嗯， 咁佢哋就得閒咧就會多個四人嘅聚會，然後手牽手，然後咧就會 call 翻咧嗰啲即係已故嘅親友出嚟傾下偈咁樣嘅。 係， 咁而當中咧、 西式版問米， 西式版問米，但係佢哋冇撒米嗰啲咁樣嘅，佢哋就 係 吊台啊咁樣嘅咋。咁嗰個咧就係一個好靚嘅龍婆咯。 係， 咁咧佢就講個龍，即係佢入邊有講到個龍婆即係講阿靚女啦嚇，咁、佢其實都有一種潛意識喺入邊嘅嚇，咁、佢就可以咧穿越嗰、那個reality 嗰個現實，然後去見到一啲過去啊未來嘅嘢咁樣啦。咁呢個咧佢就用咗一啲好迷幻嘅手法啦。咁仲有佢牽涉到咩嘢咧？就邪教活動啦。我諗 Kitty 未睇到嗰度已經放棄咗噶啦。佢後邊咧係講咗一個匈牙利嘅邪教嘅。咁我呢個咧我就冇考究佢係作定係唔作嘅，咁仲有一啲連環殺手嘅嘢啦，真係即係點講啊？ 都關佢事噶， 佢去查一個連環殺手喺、維也納發生嘅一宗即係啲有個連環殺手出沒咧，就去傷害啲女嘅受害人咁樣。 即係除咗佢醫生，仲係分析員噶咯，如果咁講。 佢所以其實咧，佢係。即係共嘢一路啦，但係你又覺得喂係唔係㗎？即係你即係就算你寫黃飛鴻，但係原來黃飛鴻除咗武功好咧，但係佢又追連環殺手同埋識咁啊，原來十三姨係問米婆，咁你開始會有少少 question 嘛？咁所以可能唔中意嗰批人咧，就會覺得佢可能脱離真實嘅軌道太遠咯。 一世的戰士，一世的意義。Nobody else, nobody else. I'ma do my thing now.能够跳出救生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转，亦学习去自尊，世界任我去选。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 denda $25,000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今天我讲讲就近排屋企睇咗呢个弗洛伊德嘅 N 字头嗰个台啊嘅串流电视剧啊，咁咧佢就分8集嘅，咁啊佢讲翻咧就系即系呢个弗洛伊德嘅，即系阿摩尼心目中嘅圣人系 圣人 圣人， 佢讲咩都啱嘅， 系点？但系咧我哋不如讲翻个史实啦，嗱、 啊， 其实咧咁你就会知道嗰个分别，点解有咁多人接受唔到啊？ 好啊。 即系莫莉原来系咁嘅人啊，真系接受唔到。或者 Kitty， 哎呀，原来佢系男人咁样接受唔到啦。 嗯， 咁啊，呢个弗洛伊德咧，其实咧佢就系1856年出生嘅。 嗯， 咁佢都几长命嘅，1939年咧就先至逝世嘅。咁佢咧就系澳大利啦吓 ，Austria 嘅心理学家啦。咁、 嗯、 其实喺佢之前咧就已经有心理学噶啦。咁大家应该即系可能会理解话功夫都好多门派，心理学其实都系嘅。咁、 嗯、 佢所创嗰个门派咧就叫做精神分析学 （psychoanalysis）。咁、嗯、佢有佢自己嗰、那个嗰、那個 style 嘅，咁我或者會講少少啦。咁譬如我哋而家有時睇電視劇咁樣，咁啊記得呢一個《無間道》，咁阿梁朝偉嗰個角色，佢見阿陳慧琳呢個心理醫生嘅時候，佢、就要咧就坐喺張凳度，咁啊瞓喺即係嗰張唔知係凳定牀啦嚇，半牀半凳之間嘅嘢咁啊， 半梳化椅 係啦，半梳化椅咁樣，咁係喺度傾偈咁樣。咁呢一個 style 咧，即係咁嘅擺設咧。就係、是、呢個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學嘅，即、就、係、是、一種特徵嚟嘅。因為弗洛伊德曾經咧，就係、是、有一個即係佢睇嗰啲病人咧，多數啊，即係都係非富則貴嘅、但佢亦都有啲係比較窮啲嘅，但大部分都係咁就會送呢啲禮物俾佢啦，仲送咗張 sofa 俾佢啦。咁、所以嗰張咧就係弗洛伊德 sofa 牀嚟啊。 哦，即 係 因為佢先有呢一張牀嘅。 係、啦，有個某程度上有個客人係有個貴族嘅女嘅貴族送俾佢嘅，咁所以係呢、這個。咁而通常咧就係、如果你瞓嗰張牀嘅時候，佢就會。 佢即係佢會坐喺你後邊，因為佢唔想你見到佢，佢想你喺你自己個世界啊，喺佢哋個環境當中，佢唔會喺你條片度出現噶啦。咁所以如果根據無間道嗰個 setting 係唔啱嘅，阿陳慧琳就應該坐喺林朝偉後邊嘅，就唔會對面對面就另外一隻嚟嘅。係啊，咁啦，咁嗱，咁佢咧就开头佢真系一个医生嚟嘅，咁佢就喺1881年咧就喺维也纳咧就攞咗呢一个医学博士学位啦，咁佢就neurologist 啦，即系系睇人啲神经科嘅嘢，咁例如嗰阵，但系神经科真系讲神经，即系讲 nerves， 唔系话即系发神经咁样啊吓，咁但系咧佢就发现呢啲嘢咧就好点讲啊，好受。即係會好影響到有啲人嘅行為嘅失常嘅，咁就由神經變咗發神經啦，嚇、咁所以佢咧就係會係要即係要研究有呢樣嘢啦。咁咧佢之前咧佢都你可能會覺得好 crazy 一啲嘢啦，但係有啲人有研究精神咧就係咁噶啦，即係佢咧就好中意劏鰻魚嘅，佢就係研究鰻魚嗰啲即係生理器官啊咁樣咯，劏咗成400条鰻魚啊，咁但係咧就對於呢個當時學術家嚟講咧，就係好大嘅貢獻啦。咁佢自己咧都係好有宏願嘅，咁就想掛牌。咁但係佢掛牌之前咧，佢又要去呢個醫院做實習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去咗一啲精神科醫院啦。即係嗰陣唔知係咪咁樣咁系統化叫精神科醫院啦。咁佢就見到好多唔同嘅病人有啲好失心嘅行為啦。咁所以咧，嗰套劇咧，即係我諗 Kitty 如果睇到第三集咧，應該都睇到佢咧去醫院嗰度做實習嘅。咁或者又講一講咧。因為嗰陣我讀緊 psychology 嘅 master 嘅時候啦，阿莫莉未入嚟啊嘛，咁我哋温故知新啦，我同阿 Kitty， 即係你又知新啦，阿 Kitty 就温故啦，咁即係有幾樣，即係我簡單講佢幾樣嘢點解咁出名咧，就係咧，我唔知道你哋兩個有冇試過心理掙扎。即系又想咁，但好似有把声叫你又唔好咁咁样嘅咧。 每一日都 天使同魔鬼， 系每一日都活喺呢度。 系啦，咁咧就根据弗洛伊德嘅一个理论咧，佢就话其实我哋咧，即系我一个人嘅我咧，系分开三种我嘅。第一个我咧就系本我啦，本我咧个英文咧就叫 id， 即系 id 啊 ，id。你讲下 ID 啦 ，identity 啦，但系个德文咧叫 S 咁啊 ，ES 啦，咁咧其实佢系负责咩咧？佢就系你个最原始嘅欲望嚟嘅，你个本我，即系食啊、识啊咁样。哎呀，我见到靓仔啊，咁样想含埋佢嘴啊，咁样啊，啲最原始、最原始嘅欲望咧，就系个本我啦。咁跟住咧就到一个自我啦。咁个自我咧系要处理现实嘅嘢嘅。咁我行埋去锡佢啫，佢都唔俾我锡噶。你系咪会有一把声音嘅？咁呢个就叫 ego。咁我哋而家有时讲，你个 ego 唔好咁大啦，即系你个自己唔好咁大啦。咁呢个咧就系自我啦。自我咧佢就系、等先，我睇一睇个法文名就叫个字我都叫 itch 啊，咁如果学过少少法文人咧，都叫 itch 即系 me 噶，即系或者 德文吓，即系 I 咁啊，系 ich bin 即系我 I am 咁样啦，系嘛？咁跟住咧，跟住超我啦，超我咧就系话咧，经过一个即系道德原则嘅，嗱，记得本我咧就系呢一个快乐嘅原则吓，咁咧就自我就系呢个实际原则，咁然后咧超我咧就系话即系阿妈教咗我哋咧女仔唔可以失意，就算我见到个靓仔我都唔可以冲埋去锡噶，吓我一定要好有矜持啊等等嘅，咁咧佢个英文名咧超我英文名就叫 super ego 啦，咁所以头先我哋就如果教晒三个就系 it 啦 ego 啦同 super ego 啦，咁如果系德文咧就系 s。我唔係問，即係讀 S 啦 ，ES 啦，咁跟住就 it 啦，即係我啦，咁跟住超我就好記得啦，你大家就係叫 Uber it，Uber 就係咁嚟，就即係 super 啦，係啦，咁呢三樣嘢，咁就解釋咗點解我哋咧就會心理掙扎啦，咁咧其實咧佢喺套電視劇咧。佢就係講阿弗洛伊德就未發現，即係佢未點講發明到，或者佢未梳理啊，或者論述到呢一啲嘅概念嘅。佢都淨係諗住醫人，但係未曾有呢個體悟嘅。咁咧，佢另外有一個 幾大嘅體悟咧，就係佢講咧人咧係會有意識同埋潛意識嘅。咁佢仲分得細啲添嘅。咁即係話佢覺得咧，人嘅意識咧就只好似一個冰山，我俾個圖啊，望你睇一睇，即係。嗱，你有意識嘅時候咧，只係個冰山突咗出嚟嘅一角啫。 咁、啊、其實咧，意識咁少嘅就原來 係啊，意識好少嘅咋。咁咧，即係呢個一個比喻啦。你唔使喺度度啊，係咪真係70% 啊咩啦？啊，咁但係咧，其實我哋有好多潛意識嘅。 嗯， 嗰啲潛意識係我哋點樣去點講咧？點樣喺日常生活睇唔到咧？即係有時候啲人咧，即係即係點講啊？叫嗰啲叫 slip of tongue 啊，即係無啦啦講咗，譬如我係暗戀啊莫莉嘅，我突然間對住阿 Kitty 又叫阿莫莉啊，咁啊，即係你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又或者咧，你唔知點解你每你個潛意識慣咗咧，你每一日啊就由啊即係做完節目，咁你就行去呢個停車場嘅北面，咁你慣咗14日之後咧，你諗緊嘢，你無啦啦又行咗去嗰邊，咁你又等等， 明明冇揸車都會行翻去嗰度， 係啦，咁又等等嘅潛意識啦嚇嘅例子。咁、但系呢啲咧，就是、你唔叫佢咧，佢又唔出嚟嘅。系、你即系、你可能甚至你都系否认，其实我真系唔系暗恋莫莉噶啦，我真系唔系嘅。咁但系咧，原来发梦叫住佢嘅名字啊，咁你就原来系嘅，吓咁、你自己都唔系好知道嗰样嘢。咁其实佢嗰套即系呢一套Freud 嘅电视剧咧，佢就系讲弗洛伊德仲未有呢个概念，但系而家佢啲概念系边度嚟咧？原来嗰个概念即系佢呢个。呢个少少 spoiler 啦，呢个概念咧就系嚟自一个缪斯啊，就系嗰个问米婆啦。咁呢个问米婆咧就系一个虚构嘅人，咁所以我啲同学咧系接受唔到嘅。即系接受唔到。 睇亦都唔明啦，就系因为虚构得太犀利啦，呢个女人。 如果你唔明白，你固然唔中意啦。你明白你都唔中意， 因為太誇張 係咪？但基本上我係以電影感嚟睇嘅。咁因為佢好多文米嘅嘢啊，有少少恐怖啊，懸 疑 有啲懸疑啊，同埋佢個男女主角咧都幾靚啊，係德國人嚟，好少見到，即係好少睇德國演員嘅戲啊。咁我就覺得佢套戲咧，不如。等我想怎么说，你播首歌回来。 啱啱听过嘅系卢巧音嘅歌曲，叫做《弗洛伊德爱上林夕》。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嚟直播室，依然有敏大人，有我莫莉，仲有 Kitty 喺度。 Hi，hello。 咁啊，继续讲呢个 N 字头嘅串流平台嘅，应该系三月推出嘅《弗洛伊德》啊，八集嘅电视剧啦。 嗯， 咁就佢系德国版嘅，即系原版系德国版嘅。 嗯， 咁啊 ，Kitty 好乖啊，又挨德国版啦。咁我咧就挨到第三集咧，我就即係覺得好辛苦，又要又聽唔識嘅德文，跟住又要趕住追英文字幕啦。咁啊，後屘我冇乜理由嘅，擺得喺 N 字頭嘅電台咧、電視台咧，唔係即係呢個串流平台，應該係會有啲英文配音嘅。咁佢跟住咧，我就轉咗去睇英文配音版啦，咁樣啦。咁就配合有時立唔曬啲，即係聽唔曬就可以立啊，咁啊幫輕下，等我個潛意識唔使咁攰咁咯。咁就我自己覺得呢套戲咧，佢有某啲位真係好有心思，但係個劇本咧就係嗰個邏輯就係欠奉嘅。如果你係即係認知弗洛伊德啊，或者有啲心理學嘅即係根底嘅人咧，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嘅。即係等於有時啲西人拍中國人嘅劇啊，連區旗啊、國旗啊，調轉咗左右，佢都唔知咁樣啊，咁佢會唔舒服嘅。咁但係點解我會俾佢咁吸引？就係我發現咧，佢八集嘅每一個開頭咧，佢係好有心機拍。咁我哋所認知嘅弗洛伊德咧，就係一個要俾阿莫莉睇睇，一個老伯就有長胡子，然後咧佢就係一個西人嘅醫生，一個紳士，然後咧佢就係食雪卡嘅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常見到佢即係。佢好 iconic 嘅一個形象啊，咁佢個開頭咧就係佢嘅石像嚟嘅，即係我哋講佢個 bust 就係嘅，即係嗰個頭嚟嘅。咁但係咧，佢八集咧，佢嗰個石像個頭都唔同，佢打燈嘅方式啊，去拍呢個石像嘅每一次嘅感覺都唔同嘅。 咁佢刻意嘅， 佢係刻意。後屘我發現佢。即係佢有啲位咧，佢又冇咁心機做，即係嗰個劇本個真實性。但係我覺得佢根本就唔係要追求真實性。咁但係佢呢啲嘢就好有心機。去到最尾嘅 ending 嘅時候咧，即係佢嗰種點講咧？佢嗰個打燈方法咧，係你會 feel 到有眼燈由左至右喺嗰個石像嗰個頭像嗰個過。咁就好似 scan 緊你個腦咁樣。我覺得佢呢啲有好多即係有含義喺度嘅。咁嗰只係石像啫嘛。咁但係去到我，因為我捱到八集啊嘛，所以 Kitty 應該未睇到個 ending 啊。我你翻去要跳睇個 ending。臨 ending 之前咧，佢就將佢入邊即係弗洛伊德要翻屋企啦。咁就呢個都唔算係 spoiler 嚟嘅，放心啊，人總會翻屋企噶嘛，咁所以嗰啲咩邪教啊活動啊，結果係點嗰啲咧？嗰啲先就係劇情。咁佢又上一條樓梯，咁嗰條樓梯就好似一個迷點講啊，好似一個井啊，好似一個著迷嘅井咁樣。咁你覺得佢拍嗰啲嘅 mood 咧，佢真係拍得好好。咁佢喺樓梯度慢慢咁樣咧，即係旋轉住個樓梯行上嚟。佢每行一層咧，佢就諗翻起之前嘅15至14个嘅遇过嘅病人啊，或者系朋友咁样，而每一个咧，佢哋嗰个 shot 咧个镜头咧就摆翻嗰个头，然后每一个人咧嗰个灯光咧都系由左至右咁样咧，即系带翻过去咯。咁所以原来咧。佢個 ending 同每一個片頭咧係好有心思嘅，咁當然啦，我可能如果你我係諗住追劇啫，我追劇情啫，我唔會得閒睇佢片頭拍得幾靚，或者片尾拍得幾靚咁。咁但係可能呢啲嘢就即係吸引到，即係我作為即係電影製作人咧，就會吸引我咯。咁但係我發現咧就唔係就係吸引我喎，後屘我再喺呢個 Y 字頭嗰個平台咧就打啦 ，Freud ending 其實係有好多人咧。 就係即係好啲人 keep 咗出嚟，然後就會睇個 ending， 因為嗰個 ending 同個音樂係好好嘅。 嗯， 咁啦，咁佢另外一樣，我覺得佢我又從來未曾試過睇一套戲咧，佢 overall 劇情咁亂咧，但係佢每個佢局部嘅場口咧，個別嘅場口佢拍得好好。係，我就發現啲演員咧都係好，即係。即係其實佢冇邏輯啲嘢咧，啲演員都繼續誒好努力咁演啊！所以 冇邏輯啲演員都好努力， 即係 我相信演員都好辛苦。 其中咧，仲有咧就係、是、阿李亞力講嘅福利啦，因為嗰、那個男主角叫 Robert Finster 啦，到女仔叫 Ella Ramph 啦，咁誒。即其實弗洛伊德已經有佢有情線嘅有樣嘢，已經有個女誒、即係佢個老婆，但係當時係佢嘅未婚妻。咁但係佢遇到呢個靚女誒龍婆嘅時候咧，佢個心入邊佢嗰個本我有少少出嚟。咁佢有一場戲咧，就係講佢沖，即係佢喺個浴，即係佢喺浴缸度沖，即係 啊呢個我有睇， 你睇到佢突然間幻想嗰個女仔咧著住嗰陣嗰啲衫好靚噶嘛，長即係嗰啲西人嗰啲 有 lace 又成，咁就成件類似黑色婚紗咁樣咧，就走咗入去個浴缸度坐喺佢前邊咯。哇！佢嗰佢拍到嗰種情慾出嚟啊，我覺得係咪啊？啊，係啊，講得好斬釘截鐵啊，係咪好想睇？ 真嘅嗰幕，跟住點不知下一個鏡咧，先發現原來佢係佢幻想出嚟嘅咯。 係啊，咁嗱即係呢啲其實咧，因為弗洛伊德嘅心理嘅理論咧，有好多佢哋係即係一陣我會講少少噶，就係、是即係講好多時候我哋係嗰個本我入邊係充滿即係性嘅一啲經驗啊，或者迷惘啊，或者幻想噶嘛。咁所以呢啲咧，其實係幾啱嘅氣氛嘅。 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灭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晒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西岛，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被推倒可再装，巨象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我。 而家听紧嘅系 DJ 嘅新歌《银河修理员》，一阵间十一点钟新闻之后，依然都会有敏感时刻喺直播室嗰度同大家倾偈。 位以市价四九折出售，房委会共收到大约48000份的申请表，

啊，继续咧讲啊，睇咗呢一套《弗洛伊德》嘅电视剧啦。咁啊，头先讲到咧，佢就有啲咧就系、是、充满欲望嘅场面啦，咁样啊，咁就佢都拍得。我覺得幾激烈嘅， 第幾集？第幾集？阿 Kitty 記唔記得？ 嗰種激烈唔係男士中意，唔知第幾集啊？ 係 嚇，就唔係男士中意嗰種激烈喎，係嗰種慾望，即係嗰啲咩慾望爭 表 達嗰種，係啦。咁啊，咁呢個咧就令我諗起咧，弗洛伊德咧，佢係有一個理論咧，就係講呢個性心理學嘅呢個 sexual development 啊，就講呢個咧，可能阿 Kitty 我都講過俾佢聽噶啦。咁但係咧，阿莫呢嘅新豬肉啦， 係啊， 咁我講一次啦。咁佢就話咧，其實人咧就會經過一啲階段嘅喺成長嘅過程當中，咁而咧就同性係有關嘅、哦。咁我咁咧第一個階段咧就係零至十八個月咧就叫口腔期啊。咁唔知阿莫你聽過未啊？ 未啊。 咁佢就話：咁我哋啲等於睇啲 B B 啦，啜啜手指啊，咩都啜啊， 咩都塞落口， 咩都塞落口啊，佢哋用個口嚟去探 去探討。感官世界 系啦，佢哋嘅感官世界就个口啦，就或者系即系妈妈嘅乳头啊呢啲，最正就系呢度啦咁样吓。咁佢就话，如果你喺嗰个阶段咧遇到一啲不快事咧，不即系或者有啲嘢经历得唔，总之经历得唔好咧，有个 complex 喺度啦，咁咧你就会停留喺嗰个阶段，即系有啲嘢有压力未解决，咁你会点咧？將來可能就會發展到咧，你中意咧就食香口膠啊，或者咬筆啊，或者好似弗洛伊德咁成日啜雪卡啊咁樣啦。咁佢話即係啲男人食煙啊嗰啲咧，即係吸啜呢個行為咧都可能即係因為你喺口腔期嘅時候未得到滿足，總之有啲嘢未解決，所以就 咬手指 就 last 到落去啦咁樣。 哦，即係有啲人咬手指。就是咁嘅意思啊！ 佢解釋啊，以弗洛伊德解釋啊， 係啊，有陣時我會咬手指啲皮嘅，即係可能我 B B 仔嗰陣時得唔到滿足， 係嗱咁就即係以前咧，你記得我講喺一八即係一八一即係十九世紀嘅。头嚟噶嘛，咁嗰阵时佢讲呢啲嘢咧，其实就好前瞻性嘅，同埋感觉上系好科学化嘅。但系到而家我哋成个心理学去睇翻咧，咁即系你又即系未必系有好大嘅 sample 俾你去 check 啦，到底系咪个个即系 B B 仔，即系我 check 下哦，原来 check 翻哦，我呢细个真系好中意啜手指嘅，因为阿妈唔俾佢啜手指啊，所以佢而家中意食雪糕。即系你系咪做咗一千个或者一万个或者系一百万个？咁啊 sample 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介乎科学与唔科学之间啦。 系 好啦，咁第二个期咧就系、是、呢、這个点讲啊性嘅发展期咧就叫肛门期，即系 anal stage 啦。咁佢就话咧十八个月至到三十六个月嘅小朋友咧，佢哋就开始要学习咧，佢哋唔好周围去即系噗噗啦。咁所以佢哋就要忍啦。咁有啲人咧就系、是、喜欢。即系开始知道点样控制自己嘅身体嘅时候，就会忍住唔去厕所嘅。系啦，咁佢话如果系你喺呢个阶段咧，遇到一啲唔舒态嘢咧，你咧就会变咗倔强啊、小气啊、吝啬啊咁样咯。 哦， 系啦，咁咧仲有又或者第时大个会周围去即系肆意去便便咁样啦吓。 系 好啦，咁第三个期咧就叫做性器期啦，就开始咧啲小朋友咧即系三岁至五岁咧就去。發現自己有生理器官啊，男嘅女嘅咁樣咯，又或者係好奇啊，咦點解即係女仔啊？點解男仔多啲嘢嘅？點有個茶壺咁樣嘅咁樣？咁同埋佢好強調一樣嘢，就話我啲女仔係好妒忌啲男仔有茶壺嘅， 係嚇，因為自己冇。 咁佢有句説話就係叫 penis envy， 係啦，好 envy 好都羨慕啊咁樣，嚇，即係好似好 power 啲男仔威啲啊，即係點解即係嗰尤其是嗰個咁講十。九世紀嘅時候，啲男仔或者係父權係高漲啲噶嘛，咁佢哋覺得原來佢哋有嗰樣嘢，所以佢哋就 powerful 啲啦咁樣嚇，係啦，咁跟住咧就係、是、一個潛伏期啦嚇，咁潛伏期咧就即係話佢哋去到咁上下咧，即係去到十幾歲咧，佢就唔會搞翻呢啲嘢噶咯，就暫時忘記咗先嚇 ，latent 咗件事先，咁跟住咧就有跟住就去到青春期啦，青春期嘅时候咧，佢哋就真正去体会呢个 sex 啦，咁样咯。 系， 咁呢个咧就系弗洛伊德喺即系当时佢系 研究人的成長路上會遇到的事情，還有他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呢，他有時都會很多人跟他講心事的，我想當時都有很多家暴啊，或者是一些即係我哋嗰陣講格林童話咧，嗰啲爸爸啊，或者即係可能成個或者係啲父王啊，喺個成個 castle 入邊啊，得個自己娶咗翻嚟好老嘅皇后同埋個女，咁跟住佢可能就諗錯咗啦，諗歪咗，即係嗰陣都好多sexual abuse 嘅，咁所以喺佢自己所睇嘅病人當中就好多呢啲，咁我懷疑如果呢一套電視劇啊，仲有 season 2啦，就可能會傾向講阿弗洛伊德，其實佢有本 notebook 咧係 mark 曬佢睇過啲病人嘅，係啊，係啦，咁樣咯，咁啊，不如聽首歌翻嚟，我哋再講翻到。劇嘅幾多分幾多分係真幾多分係假？ 在哪？山里小子一个，不会见翻山坡，去采野果。没有数获，采得几个，有与否都不管，只爱做过。夏季、冬季，轻轻飘过那远山的山坡，变得太多。望去只见高屋交错，那黄色的小子，竟然是我。从没怪何以得到不多，散出的种子怎不结果？从没有忘记当天攀山坡，记不数收获，何须责难为我？这都是今天的我，要攀的山坡变得更多，没有数过得到几个，有与否不打紧，只要做过。收获。 听过是卢冠廷的果子。是 N 字头呢个嘅网上平台入面啦，呢一套嘅剧啦，究竟弗洛伊德究竟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呢？ 系啦，咁我就发现咧，原来都好奇人都好多嘅。咁有一位人士咧，佢就写咗个我可以话佢系介绍同埋剧评啦吓。咁咧佢就去查咧，到底呢个所谓嘅点讲啊？弗洛伊德佢又唔系少年嘅吓，即系喺佢出名之前。嘅一個傳記啊，係咪叫傳記呢？如果傳記好似唔知係真定假，我唔知點呢個故事啦，係發生喺咩年份咧咁樣？咁咧嗰個劇評咧入邊有講我，咁佢就從唔同方面咧去揾啲線索。咁第一咧，佢就係咧就係用弗洛伊德當時嘅點講叫 marital status 啦。系啦，就系佢嗰阵咧系未结婚嘅，佢未只系有个未婚妻嘅啫。咁阿 Kitty 应该睇咗啦吓。咁佢话咧 书信来往噶嘛， 系啦系啦，情书嘅。咁咧佢佢哋就系考证翻啦。佢就话1882年咧，弗洛伊德咧就同佢个未婚妻咧阿 Martha 咧就相遇啦。咁然后佢就订婚啦。但系咧佢哋系要到1886年9月先结婚嘅。 嗯， 咁所以咧就嗰、那个古仔咧只可以系。即係佢哋真係好有心機咁諗啊，只可以係發生咧喺呢啲即係一定係呢四年嘅之間嘅。但係咧，咁佢第二個 point 咁，佢即係佢縮窄咗範圍咯。咁第二個 point 咧，佢就講話1886年咧，即係但係嗱，頭先講到係82至86啊嘛。咁但係咧就係86年咧，弗洛伊德咧，佢就真係喺法國咧就翻去呢一個奧地利。咁點解咧？因為佢要點樣要去法國咧？咁就因為嗰陣咧，弗洛伊德咧，佢就係去拜師啊，去揾一個咧就真係叫催眠大師啊，阿 Charcot 夏考啊個譯名。咁個劇一開頭咧都係講阿弗洛伊德學即係 practice 緊催眠噶嘛。咁而呢件事咧就係發生喺86年2月嘅。咁所以佢就斷定到啦，因為頭先講咗啊嘛，82至86啊嘛。咁但係86之前佢又未學催眠喎。咁所以咧，佢哋個結論就係86年3月至9月就係呢一個古仔嘅發生啦。 嗯， 係啦。咁 嚇，做咗咁長，原來都係講半年到嘅嘢㗎咋？ 呢個係個劇評嘅deduction 啦，係啦，佢咁啊大概係30歲到咁樣啦。咁咁另外一個劇評都有講，原來弗洛伊德唔係淨係心理學家嘅，咁啊之前曾經係一個神經科醫生嘅，咁呢個都係啱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佢入邊咧，佢弗洛伊德一唔開心啊或者想提神咧，佢就會食呢個可卡因嘅。咁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 係啊，呢、這個我都好奇怪啦，點解咧咁樣？即係點解佢作為一個即係自己係醫生啦，但又會即係自己去吸呢樣嘢咯？ 咁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嘢就係、是需要長時間嘅研究嘅，即係就好比我哋而家講疫苗咁，要18個月咁樣啦。其實咧可卡因咧就好比好似 radium 有樣嘢叫鎂啊，即係以前咧呢一個居禮夫人咧發現呢個 radium 嘅時候咧，咁佢發光啊，嗰啲人就覺得好靚啊，延年益壽啊，唔知道其實佢係放射性物質咧，咁大家仲塗上皮膚啊咁樣啦，即其實呢個世紀係曾經出現過好多醫學嘅大荒謬嘅，咁而可卡因咧都係其中一樣啦，咁呢個咧就係弗洛伊德咧就對於可卡因係好有研究嘅，而且係佢嘅摯愛嚟嘅，佢咧久不久咧就會咧即係搭少少嘅，咁而且仲係咧就寫咗篇論文係關於可卡因嘅，即係認為咧可以咧就減輕心臟嘅疾病啦。同埋亦都即係幫助咧，即係如果你有神經嘅衰耗嘅時候咧， 就可以咧，即系帮你复原嘅，就等你醒神翻啲嘅。咁但系而家后屘咧，佢都好后悔，因为咧佢有个朋友咧，就系因为咁样咧就上瘾啦，咁所以咧就佢都觉得自己系错咗嘅咁样。咁至于弗洛伊德系点样逝世嘅咧，咁咧就呢一个电视剧咧就未讲嘅。咁但系你哋估下？ 佢系点死嘅？ 系啊，吸毒死。 我觉得可能似系吸毒死嘅，因为成日都话吸毒品越吸越多噶嘛。咁佢自己都唔觉咁样越食越多咯。 嗱，但系其实佢都算系长命噶， 80几岁啊嘛。嗰段嗰个年代嘅人算系长命噶啦，有80几岁，83岁啊。 系啊，佢咧其实咧系到晚年咧，我头先咪讲咗咧，佢唔知系咪真系研究佢自己咧嗰个口腔期咧有啲问题，佢好中意食雪卡嘅。咁佢咧就系有口腔癌嘅，咁啊呢个可能要到season唔知season几啦，系啊， 咁有排做咯，佢先30岁而家， 系啊，头先先做咗几半年内嘅嘢。 如果佢真系有心机去再拍咧，佢拍翻佢以前睇嗰啲病征啦。咁即係之前我讀書都睇過啲 case 咧，係幾得意嘅。即係有啲即係即係而家我哋講話歇斯底里啊，阿莫，你知唔知點解？你會點解歇斯底里呢四個字啊？ 嗰啲叫咩啊？即係成個人用曬所有力，癲即係點啊？癲咗咁嗌啊，或者 係 掙扎啊咁嗰啲 ，hysterical 啊咁樣啊嘛。咁但係其實咧hysterical 咧就嚟自 hysteria 呢個字啦。hysteria 咧就係。即系我哋会觉得，如果简单讲就我哋译就做译歇斯底里啦。咁其实即系佢发神经啦吓。咁但系呢个字咧喺弗洛伊德嗰个年代咧，系只系指女人嘅，系女人先有 hysteria 嘅。 即系女人先癫，男人唔会，或者女人先会去到好极端，男人就唔会好极端噶嘛。 佢哋嗰即系而家大家点样去define 去界定歇斯底里咧？就是、其实都。各有各啦，你可以好醫比較醫學，但係如果普通人嚟講就總之佢發癲啦嚇，佢歇斯底里咁嗌啊咁樣啦嚇。咁但係嗰陣咧就係、是、因為弗洛伊德佢哋都遇到好多係女性嘅可能係有啲心理病嘅，咁佢哋就會有啲瘋狂嘅行為。咁以前咧就有啲説法咧就係、是、因為咧呢、這個女子啊。佢點解會發神經咧？係因為佢嘅子宮有問題。咁點解個子宮有問題呢？因為以前咧，佢啲醫生係相信個子宮喺個身體入邊咧係會游嚟游去嘅。只要個子宮游走， 蝌蚪嚟 嘅。即係其實 hysteria 呢個字同子宮係有關嘅。咁、所以即係佢子宮有問題啊咁樣咯。咁就最主要係講即係女性嘅咁樣。咁、弗洛伊德亦都嘗試過啦，由因為佢喺法國咪學咗催眠嘅，佢就用呢啲方法咧，去即係令到一啲好歇斯底里嘅病者係可以冷靜落嚟咁樣。咁所以咧就去到呢一個劇集嘅尾咧，咁即係佢講過噶，佢曾經寫過本書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催眠嘅。而嗰個靈感啊，嚟自個女主角咁樣嘅，咁啊，但係咧，但係咧，嗰本書咧就喺真實當中我哋揾唔到咁樣咯，係。 哦。 對面馬路那個理會我習慣在馬路過，繼續舞蹈，偶爾發覺踢中我沒有不可。橱窗两旁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节日礼物的爱有受起了了便会赠我，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里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照，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制光环，照样 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依家猫也给你模仿。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 而家听紧系陈柏宇新歌《桥下十三郎》，一阵间咧十一点半新闻之后会有塔罗 Rainbow 嘅时间。今日会讲嘅系天使数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14宗。新个案中，18人曾经外游，包括5名从秘鲁返港嘅港人，3人属同一个旅行团，2人属自由行。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佢哋喺秘鲁感染嘅机会最大。新增本地感染个案中，一名在铜锣湾黄室堡玛莎百货工作的男子，有流鼻水病征之后继续翻工，期间曾经同几名同事一起唱卡拉 OK， 当中一人初步确诊。至少涉及80人确诊的酒吧群组再扩大，新增5宗个案，累计至少80多宗，并出现第四代传播。一名酒吧员工的一对年幼儿子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以往普通的活动已沦为容易传播途径，不应该掉以轻心。立法会前议员欧乐轩涉嫌去年7月7日九龙区游行当日以扬声器袭警，他早前否认控罪。九龙城裁判法院下周裁定欧乐轩2项罪名成立，押后至今个月24日判刑。期间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裁判官话判处监禁仍然是选项。裁判官话被告当日在第三证人警司高振邦右耳方向讲粗口，证人有多次要求被告不要拿住扬声器靠近，片段亦都有显示扬声器声音刺耳令人不适，而证人有用手拨开扬声器。法庭认为关键在于证人不止一次要求被告放低扬声器，从证人的行为和说话已经表达出被告行为不被接纳。辩方提出希望判处社会服务令或者罚款。欧乐轩在庭外表示未决定是否上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最快明日正式颁布紧急事态令，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传媒披露，政府考虑紧急事态令会维持半年，地方政府获赋予权力，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外出，和下令关闭或者限制进入学校和戏院等，违令者将会面对处罚。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继续留院接受检测，内阁官员强调他仍然主持大局。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预料，假如约翰逊情况没有好转甚至转差，令他不得不暂停工作，目前是首席大臣的外相南韬文将会暂代约翰逊领导政府抗疫。事实上，南韬文应代表约翰逊主持当地星期一的政府抗疫会议。不过报道说南韬文的外相身份令他之前并非处于政府抗疫决策的中心位置，因此到时兰开斯特工作领地事务大臣高文浩和卫生大臣夏国贤将会在现场或者结束封闭措施等重要决定上扮演主要角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2088点，升10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610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 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77，澳元0.61，加元1.414，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6.44美元，卖出1648.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嚟到四月第一个礼拜一塔罗 Rainbow 时间 ，Hello，Rainbow， 咁咧四月嘅时候啦，即系成日感觉上面咧就好似就快复活节啦，因为其实下个礼拜就已经系噶啦嘛。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咪食复活蛋咧？四月嘅时候咧，会令到我哋咧个人会好运啲， 有重生嘅感觉系嘛？ 但系中国人唔应该食咁多蛋噶，因为谐音蛋系蛋蛋，即系冇嘛，冇 即系完啦， 食两只咪得咯，一百啊嘛，成日啲人都话一百分嘛， 即系要加埋 个一字 啦。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我几中意复活节嘅，咁今个礼拜咧就开始讲一啲复活节嘅特别主题啦。咁第一个礼拜我哋想讲嘅咧就系天使日。因为其实呢好多人都说四月是一个很多花都开的盛开的时间。其实很多花的仙子呢都起身的啦，他们会开始来为我们带来祝福。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呢有人写电话呢会不会见到一些数字，譬如可能11:11，或者可能4:44， 就很想 cap 翻个图， 冇错， 即系嗰啲1111又或者你自己突然间好觉得好有意义嘅数字，每一个人都系唔同嘅、 我嘅数字就系见到系我生日，我就诶咁啱嘅咁样， 系 0226咁，我就会想 cap 低咯。 系我都会嘅，因为生日嗰啲咧就唔知硬系觉得咧， 好似咪比较 sensitive 啲咯，对于呢个， 又或者嗰啲咩咯，2020 几得意系咪？系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哋见到呢啲数字咧，其实就是天使给你的信息来的、所以呢我们不同的数字呢其实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讲、这些数字其实带给我一些什么特别的意思、其实好像1111很多人都会见到的、而我都很多人来问我究竟发生什么事，原因呢 光棍节、 我明白你是个光棍，但不要经常提我啦其实呢 有很多人都会留意嘛 其实咧，佢就系提醒你，你要仔细顺从你嘅想法。 哦，系啊， 唔好抗拒佢啦。因为咧、你而家做紧嘅嘢，只要系你想要嘅，都会有好嘅结果。代表机会嘅大门咧，已经为你打开。系一个非常非常好嘅数字，去祝福紧你，会得到好嘅结果 嘅。唔怪之得咯，我见到我有朋友咧，间唔时就会 po 呢一个11:11嘅相出嚟噶啦，唔知佢系咪知道呢个背后嘅意思咧？ 我觉得佢只不过纯粹即系觉得好得意啫， 咁啱咁啊，系嘛？咁啊啱咯，即系话你继续要顺从你自己中意做嘅嘢， 系啊， 继续祝福你咯， 系咯，都几好啊。 系 好啦，咁譬如2:22又点啊？嗱，都好多人见到2223个2啊，咁其实咧佢就代表你嘅想法开始。 漸漸成真、啊、只要你願意灌溉它滋潤它你就會破茧而出、 嗯、 千祈不要那麼容易放棄、啊 嗯、 如果在這2點22分之前的5分鐘、 嗯、 你突然之間很想放棄一些2 點22分之前的兩分鐘5分鐘 那就是應該是計壓數先應該是2點17分, 17分 是 你很想放棄的東西就代表這件事其實是對的應該要堅持 哦，咁即系话如果我12分或者15分、 嗯、 就唔好諗住啦，要17分先好諗呢一个坚持嘅嘢。 咁就会祝福佢用电啲发。 有冇分啊？下昼定系凌晨嘅咧？ 冇嘅，总之系三条二就得噶啦。 OK， 到底我要諗嘢定系要睇钟啊？ 系咯， 我觉得我自己。 唔系，但系呢啲系好多人都话系咁啱睇到系最好咯。 系， 譬如你email 有111封 email 未复。 嗯。 都是一个数字的提醒来的。总之可能你在街上见到车牌都可以的。还有呢有些人呢你们不觉得吗譬如有些楼层、啊嗯、或者有些 number, 譬如一到九你们最喜欢哪个 number? 八。 我喜欢九。 哇你们两个都这么厚的。好啦如果八八八八就代表你其实很想自己人生现在这些霉运或者这些不好的东西结束。 是啊。 你很想自己可以改变。你好希望无论事业定是人际关系都更见曙光。 嗯。 所以八八八八很多人都说好 number, 就是因为它是代表人生是要有好的曙光和有好的未来的、 嗯。好啊正能量是好事啊。 是。 那九呢 好啦。 九九九九。 九九九呢就是代 表。天竺纯金。 佢都真系一个好爱世人嘅人嚟嘅， 大爱 希望疗愈世间， 疗愈世 间，希望咧呢个世界冇痛苦啦，冇唔公平啦，冇唔开心嘅事，所有嘢都系变得好嘅。佢系希望可以做一个光嘅工作者，为人类带嚟光啊！ 系 大地之母需要你啊！你快啲去耕田啦！ 真系好贴切、啊，同之前嗰个消毒世啊！ 系啊， 又帮人消毒啦， 跟住光啊， 又要做光啦、 啊。 如果有一日咧喺公园度见到揭揸住个盆咧，跟住喺度揈啲水咧落啲花度咧，大家唔好以为黐咗线，佢只不过 我都系帮大家做嘢啫， 系啦、啊，祝福紧啲花草。 好啦，咁嗱，我哋仲有七六。五四三啊你哋一人揀多个啦。 好我揀三啊我一定唔揀四同六嘅。 好啦冇啦七六五四三。 仲有四五六。 啊冇我揀五啊五系我五月生日啊。 哦咁我揀三啦。 好。 三系代表耶稣啦摩西啦圣母玛利亚啦观音越嚟越对你靠近。 咩你对上嗰次先话我靠近神。 因为呢佢呢度靠近呢系。去呼唤你去帮人、哦，所以 我又系 Kitty， 又系 Kitty， 又系我， 又系 Kitty 啦。 再之后再进一步，你叫佢攞啲水去揈啲人，大家唔好再觉得佢黐线。 大师成日喺你身边啊！ 佢救完啲花草之后救人， 我想问你有冇宗教信仰？ 我冇嘅， 所以唔紧要啦。咁嗱，你有圣母啊，你拣啦；你有摩西拣啦；你有观音，多啲同大自然接触啦。 系 好。跟住四咧，就代表有好多天使围绕你。其实喺外国咧，四系一个几好嘅数字嚟嘅。只要三个四就得噶啦。嗱，五咧，五咧会为你带嚟安全感啦，为你带嚟咧所有正面嘅思想，将所有负面嘅思想咧推开佢，而且话紧俾你听。你感觉到噶啦、 哦， 你感觉到个全员噶啦，你 感觉到 你改变噶 啦， 系啦，所以唔系好嘅数字，我自己本人好中意七嘅， 即系经常性就系要大家即系多啲自信， 冇错，唔系咁你5555其实难见嘅，即系5:55 啊，咁啊系啊， 咁你得一个可能性嘅啫，除非你凌晨起身啦，如果唔系你多数都系晏昼五点啫嘛， 系啊。咁其實每個數字都係嘅，有冇玩到 Rainbow？ 如果凌晨，即係如果2:22，都係除咗凌晨2:22啫，你咪玩咯 Rainbow。 咁六點啊，冇66分嘅喎。 係咯，七又冇77分嘅喎。 所以呢啲咪難見啲咯。 哦、 难见啲嘅咧，就通常系 即系1977年7月17日嗰啲咯，只能够。 但系7/7未必好嘢。 你去 六先系啊， 六系咩啊？ 恶魔嘛。 系啊，我咪话7/7都唔系好嘢咯，个 number 唔好啊， 噏得唔好啫。 其实咧，我 见到眼火爆噶嘛。 拉副机都见到嘅。 咁666系代表咩啊？ 666咧就代表你而家系一个唔平衡嘅状态，因为你头先都讲咗啦，其实佢真系一个恶魔数字嚟嘅。 嗯。 佢系讲紧你可能俾现实嘅嘢。吞噬緊啊，令到你自己咧 開始冇咁平衡，同埋想走向一個唔好嘅道路。 嗯、 所以六六六嘅人咧，你要記住，而家嘅 moment 咧，你要將自己嘅貪念或者唔開心嘅嘢放低，重新去想下你想怎样行你的人生路啦。 七七七咧，系啦，七七七到底有啲咩好嘅解读呢？ 定系全部都系唔好噶？ 唔系，七七七就系恭喜你，你嘅人生开始好运啦，你开始所有嘢都顺利啦，你嘅梦想将会成真啦。所以我特别中意七七七嘅 Lucky Seven， 冇错。咁八九讲晒啦，咁最后讲多个就系零零零啦。 嗯， 嗱，零零零我谂真系除非车牌啦，如果唔系真系难啲见嘅。 系，如果唔系就真系零时。零 分 咯，咁呢个就系得凌晨先有啦。 嗯， 冇错。咁咧，佢系提醒你，你同神系合一嘅，你系收到爱嘅，你系一个被爱嘅人。 系、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天使嘅数目啦。咁、咧，今日嘅心理测验又系讲啲乜嘢嘅呢？ 未来三个月你嘅人际关系会点咧？ 好啦，咁我哋 工作上。 工作上面，咁我哋就会将四隻牌咧摆晒上去，我哋问咁似一个 Facebook 嘅社交平台嗰度噶啦。一首歌翻嚟啦 ，Rainbow 就会解答你未来三个月工作上面嘅人缘会系点。 公车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城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也想用足，看错说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城中。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一首歌翻嚟啦，今日咧我哋玩嘅心理测验就系三个月嘅工作上面啊、人缘会系点嘅？ 好靓啊， 已经有四只牌， 系好似圣诞卡咁啊，我觉得 佢系天使。塔羅嚟嘅， 哦，咁啊，知得咁有聖誕氣氛啦。 咁啊，配翻天使數字啦，就等間副特別啲嘅牌嚟嘅。 係， 咁同埋呢副牌咧，其實佢所有嘢都係祝福，佢冇唔好嘅嘢嘅。 咁好啦， 所以佢出到每一隻牌，我覺得工作上啊唔好再唱衰人啦。 Kitty 好攰啦，因為佢幫咗好多人啦。 咁所以咧，呢副牌就係祝福翻大家。佢系话紧俾你听，哦，唔紧要，遇到呢件事咧，天使都会带你行翻个好嘅道路嘅。 嗯，好，咁啊，逐一解说啦。我拣咗蓝色呢一只嘅， 嗱，呢一只咧就系祝福你会见到圣诞老人。 哇， 其实去呢个圣诞老人村咪见到佢咯。 冇错，嗱，呢只牌咧，佢 佢 hea 我而家。 冇错， 唔系因为我唔知点答好啊。咁呢隻牌咧，代表其实咧，你同你身边嘅人咧都好爱对方， 嗯， 无论系朋友啦，定系屋企人，大家俾好多爱俾大家， 嗯， 呢段时间咧，你可以多啲同佢哋相处啦，咁你就会更加 feel 到你系喺爱嘅中心， 嗯， 所以如果呢隻牌讲工作运程，梗系好啦， 嗯， 代表身边冇少人啦，而且你嘅同事都好爱你， 好嘢， 我哋爱你啊， 多谢，我都爱你啊， 嗯 嗯，好啦， 即系唔使搞啲咩啦，系嘛， 冇错，冇事发生。 唔使噶啦， 唔使再瞓烧到佢。 今次四隻牌都系好嘢嚟噶，好，第二隻牌， 又唔可以话四隻都好嘢，不过冇差嘢啫。 哦， 因为你自己抽到嗰隻咧，就系呢个 B 啦。 系， 咁系代表前路茫茫。 我嚟睇下，其实你知我唔知自己抽咩牌。 代表乜嘢话？前路茫茫啊！ 但系呢个个样系好， 好有光明啊！ 系啊，我摆明话俾你听，我就俾条。俾条光路你行，明灯嚟嘅咁。 佢话俾你听咧，虽然有啲小人，不过唔怕，条路慢慢行翻出嚟嘅。 系， 所以呢只牌咧，佢嘅好嘢咧就系、是， 嗯、 其实有人带领紧你嘅，你嘅上司啦，嗯、或者你嘅同事咧都睇紧你，都觉得你系得嘅。 系 系， 不过。后面都系有少少会做嘢啦，咁当睇唔到咯，试运高 啱啦。Kitty 好中意洒圣水啊嘛，麻烦喺后面 消毒， 系啊，帮我消毒。 你唔好拧翻转头啊，得啦。 有人嗌我咁点啊？后面 都唔好应啊， 你叫佢打俾你啊。 咁但系起码呢只牌话俾你听，你嘅上司系睇好你嘅， 咁咁好 紧 要啊。 系啊，哇！我哋节目就好啦，到时好紧要啊。 大热下，大热 系大热下啊嘛。 好，第三只 好啦，第三只你就见到有一个天使啦。同埋一个小朋友咧喺度倾紧偈，其实呢只牌咧就系Autumn 嚟嘅，咁佢系提醒紧你啦。其实呢段时间只要你好好 protect 自己啦，多啲可能喺工作上要多啲读书啊，或者有多啲 common sense， 会令到你嘅工作会变得更好。 嗯， 身边嘅人咧会更加赏识你同埋认同你嘅能力。 嗯， 所以多啲运用自己嘅经验啦，或者真系多啲睇书，令到自己工作人变好都好紧要噶。 嗯， 好，第四只啦。 嗱，第四隻果然系我抽嘅， 系， 因为咧佢又代表，喂，只要你 active， 相信自己，够努力啊，咁、你所有嘢都会变得好嘅。你最紧要系 cheer up 你自己，因为呢只牌佢系一个战神，佢揸住弓箭啦，佢射紧嘢啦，百发百中啊，所以最紧要人际关 系 都会非常好嘅， 系、 但我冇同事。 系唔紧要嘅， 有你哋， 你个人大爱系啦，你对每一个人都咁好，所以你都系一样，都系咁多人爱你嘅， 系 系啦。咁啊，所以今次咧呢、這个三个月嘅工作上面人缘系点咧 ？Wingbo 已经解答晒啦、而 Wingbo 而家咧亦都有件正嘢要同大家讲嘅，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十二星座运程。 系，冇错啦。嗱，咁其实呢个礼拜咧，我自己觉得啦，除咗双鱼座差啲之外，大家都几好嘅。 系、你睇， 因为双鱼座争少少啫。嗱、呢个礼拜咧，白羊座咧就会 feel 到身边嘅人好支持自己啦，好保护自己。嗯、金牛座咧 性格会令到你嘅运气扣分，所以只要你唔好咁固执咧，你个运气就会变翻好噶啦。 嗯， 双子座啊，会有身边好多人去支持你同埋爱锡你。 嗯， 巨蟹座咧，只要唔好理嗰啲小人啊，做自己啦，咁其他人咧就会认同你，咁小人就会击退噶啦。 系 咁，狮子座咧就会发光发亮，所以多啲做自己想做嘅嘢啦。 系 处女座要为所有嘢做好最好嘅准备，咁就冇问题噶啦。 嗯， 天秤座咧会有意外嘅收获，所以可能有一啲好嘢发生，多啲我会话喺工作上咧特别多啲付出。咁天蝎座咧就会遇到一啲考验，不过你系有能力解决问题嘅。人马座只要做好之前的部署就没事了。山羊座，你的理性会令到大家觉得很累，只要放下你的理性，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好。水瓶座呢，想法不切实际，但是不怕，因为会有爱你的人帮你做好准备。是双鱼座呢，就是想法和现实有落差啫。 哦，不紧要啦。 这个很正常的啫。 是啦，你不要咁想嘢，想得咁多咪得咯，今日礼拜。 冇咩事，我都出翻去先啦。 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都一起出翻去啦。 好，多谢 Rainbow。 Thank you。 非礼这真强人。